学陈旧文艺戏，肯问细声说，做我内子想讲愿意，还是不好意思，会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，让你做主。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，还在落明分手指，今刻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。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，才明白原来追忆一世穿一次笑玩意，是女人的大志。吸生命线，最终找住你心里最深处，是我地址，小小玩意，问着彼此名字，留待明日传颂你跟我这一字完美情诗。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，还在没明分手指，感觉多么似才明白原来追忆一世穿一次笑玩意，是女人的大志。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，还在没明分手指，感觉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。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意，才明原来追忆一世穿一次笑玩意，是我不信。